挑担茶叶出山那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扁担轻又轻哎，茶叶飘香歌不停落，你问问我是哪里可有，我湘江边上哎，种茶人哦哎，桑木扁担轻又轻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，你问

走，唱啊唱的笑，抡起拳头，抬起花来唱，唱啦啦啦，那唱唱啦啦啦的笑，抬起那个花的姑娘好忙，她的身那么粗的气，表面大的非常有壮，一年大下两年年，他妈两是存起了威光，啊哦，吃的是白面馍，热腾腾，小面饭那么香又香。 Thank you.

上之岁 微笑。

的思乡水，思乡水鼓动波浪，思乡思乡啊思乡，波浪波浪啊波浪，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 鲜花长在